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繁忙的路上，马达轰响，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新秦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秦车帮华丽的绽放，新秦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秦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秦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新秦车帮，新秦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秦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秦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秦车帮。首先进入心晴新资讯。 心晴新资讯。 新款梅赛德斯 AMG GT 陆续的谍照曝光了。近日有海外媒体曝光了新款梅赛德斯 AMG GT 的陆续谍照，新车外观呢有所调整，并且采用了轻量化设计。另外，新车有望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引擎，最大马力达到了510匹。外观方面，新车的车型进行了小幅的调整，新车前脸换装了竖状进气格栅，保险杠的样式也采用了最新的家族样式。新的家族设计已经出现在了 AMG GLC Coupe 上。而从车尾上来看呢，梅赛德斯 AMG GT 的整体造型与现款车型基本是保持一致的，不过尾部则新增有后扰流板。动力方面呢，新车有望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510马力，峰值扭矩为650牛米，与现款的 AMG GT S 参数是相同的。再来关注一下丰田，丰田车因高田气囊再次召回，全球范围内约290万辆。有海外媒体消息称，丰田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召回约290万辆车。那此次召回的地区包括日本、中国、欧洲等地区，涉及的车型有丰田 RAV4、卡罗拉等等。丰田公司表示，召回车辆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那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或者承压大的时候，就容易发生爆炸。据悉，本次召回包含大洋洲和中东地区的116万辆汽车，日本本土召回了75辆汽车。作为丰田最大市场的北美地区不在召回的范围之内。虽然海外媒体并未公布中国市场的召回数量，但根据中国国家质检总局3月31日发布的召回公告，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自2017年4月30号起将在国内做召回工作。 再来关注一下电子驾照，你还在为四处翻找驾照而苦恼不已吗？英国已经开发了能在手机上储存的电子驾照。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驾驶员和车辆牌照局将于今年九月份测试电子驾照系统，并于明年春天正式发布。英国驾驶员和车辆牌照局局长奥利弗·莫利曾在 Twitter 上曝光过一张 iPhone 苹果支付中的电子驾照的样片。他表示，传统驾照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但电子驾照呢更加的快捷、简易、安全，能够防止伪造。他希望通过免费的电子服务，人们可以与雇主、保险公司等可靠的第三方进行信息分享和认证。电子驾照的推行源于英国驾驶员和车辆标准局计划将驾照考试现代化，好为无人驾驶汽车的到来做些准备。驾驶考试或许会应用到虚拟现实等等有关技术，但相关发言人拒绝透露详情。目前司机们已经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手机上进行测试了，测试的他们开车时是否会因为路侧危险物、乘客骚扰和短信而分心。聊完了电子驾照，再来看看苹果公司最近在巨资造跑车，扬言说要超越法拉利。苹果手机我们大家都并不陌生吧，当年刚推出的时候只是一款小众的手机品牌，结果没过两年就成了智能手机的标杆企业。不过野心勃勃的苹果公司并不满足于造手机，他想成为在未来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自特斯拉问世之后，苹果终于找到了下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了，那就是电动汽车。不同于特斯拉的电动轿跑，苹果电动汽车更加偏向家用和舒适智能，因为毕竟未来生活的发展方向是如何更加以人为本享受生活。苹果从开始筹备这项项目以来呢，已经陆续在网上发布了多款苹果电动汽车的概念图。从一开始的天方夜谭到现在的实用大众，苹果造车的理念越来越偏向实际了。考虑到电动汽车的技术进步，每次充电350英里的距离是可行的呢，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平均在200到250英里嘛，这个数字应该会大幅上涨，快速充电的项目将充电的时间缩短到25分钟。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行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爱太多就真正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先在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伤。

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我们开车遇到异地违章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自己去嘛，那在开车去外地的时候不小心违章了怎么办呢？找亲朋好友代办一下，如果是以下的这种情况，就一定要亲自去跑一趟了。在异地开车违章，如果被交警当场开处罚决定书，那就需要带着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车辆行驶证和处罚单自己前往当地的交警支队或者是大队处理。像这种情况呢，回车辆原籍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也提醒大家，被交警开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需要在15日内处理此次的违章，超过15天以后，每天多加3%的滞纳金，而最高则不会超过罚金本身。第二点，如果是非现场违章怎么办呢？在异地开车违章了，如果是被电子监控设备拍摄到的话，会被上传到全国统一的交通违法系统，一般可以通过交管局的网站查到交通违法记录。第三，异地违章的处理办法，首先呢，通过异地的朋友代办，如果是违章当地有朋友的话呢，可以直接把违章通知单啊、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递送给朋友，请朋友代理。但某些省份的交管部门是不接受他人办理的，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第二呢，委托给违章代办机构，代办机构呢一般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代办前要与车友俱乐部或者是经营机构签订相关的协议，以免事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这种处理方法的好处呢，就是简洁方便，省去车主本人到场的麻烦。但要注意的是，必须选择有正规资质和实力的机构，否则很容易上当受骗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通过邮政代缴。开展邮政代缴异地交通违章罚款业务之后呢，使我们车主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异地的交通违章罚款的缴纳，为我们车主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但是邮政代缴只是处理罚款的违章记录，如果你在异地违章还涉及扣分的话，那就只能亲自再去当地处理了。第四种方法，终端机。这终端机呢，算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处理异地违章方式了。但是目前呢，开通省份仅有广东、深圳等等。车主呢，可以输入车辆相关的信息，用银联卡缴费。如果需要托别人办理，同时需要提供自己的电话以及银行卡给对方，因为系统会经过电话、短信进行验证了。那我们如何识别在异地是否有交通违法呢？目前车辆在外地发生了交通违法，部分地方公安交管部门呢会以邮寄违法通知书、短信形式告知我们车主，并以详细告知车主的违章时间、地点、违法行为以及办理程序等等内容。但是交管部门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汇款或转账的，要求汇款转账都是诈骗的短信，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车主，外地开车一定要小心谨慎。再来关注一下中央后视镜。汽车上安装后视镜呢，是用来观察后方事物的。我们车内的中央后视镜是用来补充车外左右两侧后视镜视野的。那行车途中呢，这三个镜子都要观察一下。很多车主通常用的只有左右两个，却忽略了车内的中央后视镜的作用。今天呢，心情就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中央后视镜有哪些作用。大部分人看中央后视镜的频率，总的来说呢，是没有两侧的多。原因是在国内开车，左右变线 线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虽然经常变线不好，但是国内有太多的车不按常理车道的行驶，想要保持一个比较均衡合理的行车速度的话，变车道是不可以避免的。那首先，为什么我们开车都爱用左右的车镜呢？因为中央后视镜啊，在我们行驶过程中虽然意义不是很大，你正后方的车辆除非追尾或者是危险驾驶，不然对你呢是没有威胁的，大部分操作也不会对正后方的车带来威胁。而且很多车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后视镜是什么都看不到的。那这中央后视镜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是急刹车时看后视镜，急刹车时观察一下后方的车辆，当前方紧急有状况需要急刹车的时候，观察后视镜后面有没有尾随很紧的车，这样可以根据前方的车距适当的放松一点刹车。第二呢，就是观察一下后方路况。在国内开车呀，需要经常变道，准备变道的时候提前打一下转向灯，再通过车内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变道之后呢，如果后方车辆已经打转向灯或者是看出有变道的意图的话，会注意避让的。驾驶员呢，也通过后视镜可以观察后排乘客的情况，尤其是后排乘坐有小孩子的时候经常会用得到，有了后视镜就不需要转过头去了，防止突发事故。第四就是判断一下与后车车距的距离，判断与后车车距，通过中央后视镜判断车距，在后视镜中刚好看到后车前轮时，前后车距约是13米，看到中网时约是6米左右，刚好看不到中网时前后约4米。所以各位驾驶员开车的时候要提起12分的精神，时刻关注着车子周围的状况。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亮

侧身的对比上呢，途锐欧更显得有些短粗，而威霆车身呢更加修长，毕竟车身的长度要领先途锐欧近400毫米。尾部呢都是简约的设计风格，途锐欧车尾门上还有一条横贯左右的镀铬饰条装饰。在细节方面，两款车的头灯组都采用了卤素光源，威霆配备有日间行车灯，途锐欧则配备有前雾灯。途锐欧的后视镜面积呢比较大，而且采用的是立式设计，两车都不支持无钥匙进入。在尾灯方面，途锐欧的尾灯造型比较细长，有辨识度，威霆的尾灯造型相比呢比较常规一些。外观对比上呢，两款车看起来都是比较气势十足的，毕竟体型在那摆着呢嘛。途锐欧的外形看上去层次要丰富一些，威霆则比较简约。不过对于威霆来说，一个硕大的奔驰标就已经让不少消费者可以值得侧目了。整体的风格上，威霆腰身更加舒展，而途锐欧则比较的短促有力。再来看看内饰对比上，两车的风格算得上是天差地别了。途锐欧采用了双色内饰，风格温馨，而且中控台上的造型层次更加丰富。威霆呢则为全黑的内饰，中控台的造型比较平淡。两车的仪表盘都各有特色，威霆的仪表以简洁为主，途锐欧比威霆更复杂一些。方向盘的造型上，途锐欧更显得厚重，而威霆的方向盘更像轿车的方向盘。在方向盘左侧的操作区域是两车的灯光操作面板。中控操作区对比一下，途锐欧配备了多媒体屏幕，虽然尺寸不大，但是跟威霆只提供了选装比还是好了很多的。作为一款售价300,000的车，连中控屏幕都没有，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两款车都提供了自动空调，支持温度分区控制，后排也支持独立空调。威霆还提供了花粉过滤系统。两车都没有配备全景天窗，途锐欧配备了尺寸不大的一个天窗，而威霆是没有天窗的。空间方面呢，两车的前排座椅都非常的宽大舒适，威霆的座椅更具有包裹感。途锐欧的主驾驶席支持电动调节，威霆是不支持电动调节的。两款车都有着不错的储物空间表现，储物空间分布灵活，都比较实用。不放倒第三排的座位时，后备箱的储物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两款车的动力呢，都是搭载的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途锐欧是149，最大扭矩是300牛米，威霆呢是最大功率155，最大扭矩是350。悬挂方面，途锐欧的后悬挂形式为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并配有空气减震，威霆为半拖曳臂式独立悬挂。途锐欧的实用性呢配置比较丰富，如果与威霆对比的话，售价也低了70,000元，这就是它的竞争优势。而与途锐欧相比呢，奔驰的威霆并没有很突出的优点，倒是在动力对比上得到了相对的优势。如果你需要一款多功能的 MPV 车型，那么这两款车无疑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两款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你更重视家用的话，那么途锐欧明显更具有性价比。如果更多是商务场合的用车需求，那么奔驰无疑能让你和客户都很有面子。具体怎么选择，还要看你的具体用车需求哟。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汽车上，如果你问最显眼的是什么，有人会说是前脸，也有人会说是小蛮腰，也有人说是翘臀。没错，大家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试图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你会发现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车漆。但是接下来呢，心情要说的就绝对不是玩笑了，因为我们可能都误会了车漆。首先让我们先聊聊改变汽车历史的是什么。作为流水线生产最著名的产物之一呢，福特 T 型车一直是新闻不断的，比如亨利福特的那一句，任何消费者都可以把车子漆成任何颜色，只要是黑的。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舆论认为这是对成本控制的极度压榨。这个说法呢也有些失实了，亨利福特自己在自传中也是断然否认自己说过类似的话。虽然福特极力证明自己对车漆足够重视，但是实际投入远远不及车身及底盘。车漆颜色够用成了福特当时的标准，执拗的福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对车漆的不重视，买下了巨额的后悔药。在1924年的时候，斯隆提出了著名的不同的钱包、不同的目标、不同车型的市场细分战略，车漆自然成为了对抗福特 T 型车的利器。由于受到了通用汽车的全面冲击之后呢，两年之后支撑不住的福特汽车才相继推出了新车色的新款车型。回顾这段历史呢，大约我们可以看出，不重视汽车的车漆多少也促使了汽车界的三分天下的局面。难道买车是只图颜色好看吗？虽然不想承认，但是颜色好看还确实是挺重要的，重要到即使是心情觉得可能会带来某些隐患，还是想拿着手上的那笔钱任性一把。但等我们心头的那股热血消退之后，静静仔细想一想，也会遇到以下的几个问题纠结吧。首先呢，就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人会对不同颜色的适应性会有差异的，这呢就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安全系数降低基本伴随着颜色的由浅到深，就是常见的车漆颜色来看，安全性由高到低分为白色、银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灰色、黑色。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呢，在白天光照良好的状况下，黑色汽车的事故率比安全性最高的白色汽车高了近10%，而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则会高出50%。不同颜色的同款车因为视觉感受不同，会觉得它们的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的变化。你可别小看这一点，这也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因素之一呢。如果感觉汽车体积变大还好，要是感觉变小，可得小心别被擦车了。这就如同我们买衣服一样，暖色系如黄红橙是膨胀色，而冷色系如绿青蓝作为收缩色更为显瘦一些。再一个就是清洗的频次了。日常总体来看呢，白色、银色会更加耐脏一些，而黑色车的表现是最差的，浅色车也并非是完美，要沾上树胶、沥青等等小黑点也足够让我们心疼。话说回来，红色车因为对视觉的刺激性强，易引起注意，容易招惹鸟屎。可是为什么总有车友觉得混动红比法拉利红还好看呢？好了，抛开感情因素，事实上就车漆的处理工艺本身来说呢，并没有想象的区别那么大吧。那些标榜手工打造的汽车或是人工喷漆出来的车漆， 并不一定就比机器人涂得好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汽车上面积最大的器官，车漆处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这还没有完，不同于车身安全性能只能通过碰撞或安全配置来间接判断，人们对于车漆的认可呢，可以直接用肉眼完成，这就需要对车漆的各项功能指标，如橘皮值、色差等进行严格的把控。这样一来呢，成本又提高了不少。车漆一般由成膜物质、颜料、溶剂和添加剂四种基本成分组成，这四部分细分下去也会有很小的分支。比如添加剂在车漆中比例虽然不超过5%，但在提高车漆的物理化学性能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常见的添加剂种类呢，有固化剂、缓凝剂、消光剂等等。一般越贵的车漆排开市场原因呢，在车漆原料配比和工艺上都会存在差异，价格也因此有了区分吧。综合以上呢，车漆的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开车也是要看颜值的，但是在安全的性能方面来讲呢，我们选择车漆车型的时候也不要只看颜值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行星车帮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 vacation again another day on this little island. Just a bell hangs on. Porridge done. I'll take my kid to school. What's the pound shop? Woolworths under bridge. Where the subway sees the daytime and the Westway flies by. Then on my bike down the Ladbroke Road to the forthcoming drama's a studio.